唔知你有冇试过感觉到迷茫或者无力嘅时候呢？通常呢，我都会听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或者係一啲歌词呢，一路唱一路唱，可以俾到你方向，或者俾到你一啲嘅勇气去向住嗰个方向行。呢一首呢，就是其中一首我都几鍾意听嘅歌啦。嚟自梁静茹嘅《勇气》。 怎么说我不理，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我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 人生总系会面对唔同嘅变化，唔同嘅改变。而呢一首歌咧，我觉得佢啲歌词咧系写得好靓嘅，怀缅过去常陶醉，一半乐事，一半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刻藏骨髓。哇！四个故事咧出晒嚟，亦都相信啦，各位有经历嘅人咧都会好有感受。开心嘅我哋尽量记住，唔开心嘅我哋就慢慢放走佢咯。分离每当变幻时， 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快乐永记取，悲苦深。 迈向新嘅一天，当然咧有好多有趣嘅事情，有得开心嘅事情会发生啦。唔知你有冇宠物嘅咧？最近咧网上面见到一单都几有趣嘅，就系咧一个住喺外国嘅女生啦，咁佢就带佢嘅宠物一只白色嘅 poodle 贵妇犬一齐去。宠物嗰啲扮靓嘅铺头啦，剪头发啦，冲下凉咁样啦，咁跟住搞掂晒所有嘢啦，当然系接翻只狗仔啦。然后佢发现喺架车上边，只狗仔点解成日都啤住佢嘅咧？望实佢嗰个眼神好奇怪，好似完全唔识佢咁。但系佢又冇吠，又冇周围走，净系眼定定咁望住佢，俾一个疑惑嘅眼神佢。后屘佢发现，原来嗰只狗唔系佢噶，原来喺同一间嘅宠物嘅发型屋里边啦，有一只咧都系同品种嘅。狗仔，然后佢带错咗人哋只狗、哦，有机会咧喺社交平台上面咧，亦都分享俾大家睇下先，究竟佢真实嗰只狗同埋拎错嗰只狗有几似呢？ 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变，从沉默里意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然望向前方，我忘记前程路向亮起太阳，明媚耀灿神光照万里，重燃亮我内心渴望， 让黑暗与悲伤到今天作别，从沉默里意想共方向，无退让，前途共闯开新气象， 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我心发射憧憬万丈，人迈向新的一天，跨身步放眼远方，迎来朝晖将人照亮， 用歌声 以欢笑，我心引入美丽阳光，人迈向新的一天，开新路到那远方，发放新心光芒百丈， 像昨日 情朝气。 神鸳鸯蝴蝶梦，费玉清。 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由来只为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幸福，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像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由来只为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哭？爱情两个字，好辛苦，是要问一个明白，还是要装作糊涂？知多知少难知足，看似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总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东南亚之行。王毅指出，习近平此访是中共二十大召开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踏上新征程，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外交行动。王毅又指，美国近年对中国战略走向严重误判，各国普遍期待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而习近平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民主对抗威权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又表示，习近平的旋风式外交彰显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此访有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其實那裡是香港數一數二最多蝴蝶品種的地方來的，很適合一家大小。小朋友呢，其實我想是即最適合就在個泥灘裡面玩，見到不同的蟹啦，有寄居蟹、西瓜蟹，他們見到都非常興奮的。 我記得了，這個不是魚目同行特別企劃？ 是啊，聽東匯城總經理招永文說，原來商場一早有廢物回收和再造的念頭啊。 其實我們商場一向都致力實踐可持續發展這個理念的，即譬如好像餐廳的租戶啊，他們有綠色廚房啦，有廚餘回收等等啦。咁今次活動呢，其實我哋配合咗公司2030可持續發展呢個策略，希望以人為本啦，營造東涌嘅社區，透過夥伴協作，進一步達到環境同埋經濟效益嘅。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2021年正式出道， 我係伊馬森。 用一支吉他同乐迷产生共鸣。 どうも、いますです。今聞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さん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八元号。日本男歌手いませ歌曲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日、天空海阔いませ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呢首歌曲咧，话真系由以前已经 hit 到而家。你喺条街度或者喺卡拉 OK 度唱嘅时候咧，大家都会觉得啊好熟悉，然后就会跟住一齐唱。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充满住情感，虽然亦都带一啲嘅悲伤。等人究竟佢可以等几耐咧？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张洪亮。 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 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有天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有天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最近思培咧就有少少唔舒服啦，所以就去咗睇中医。跟住咧个中医话啊，今次啲药有啲苦、哦。听到呢个说话之后，有少少开心，亦都有啲唔开心。唔开心嘅系啲药好苦，不过开心嘅系你因为要饮苦茶，所以你可以食好多小甜点去中和翻。一个藉口俾自己去食甜嘢，例如系我中意食嘉庆子啦，我中意食龙眼肉啦。你呢？如果送中药嘅话，你又会食啲咩呢？苦口良药。 没有灯，尚有人，相拥过亦算好运。纵使病人挨到茶也变苦，苦茶亦变甘。 多庆幸，幸福人，失恋过学会安分。你在从前留低的吸引，都升华变弱人。 无论你昨天的吻，给我吻出伤痕。快乐变得残忍，也叫我震撼至今。 分享过相爱的缺陷，不要再等怜悯。往日那份痛苦如实界，却是你与我努力再寻。苦水喝过，蜜饯会给我。 过去若到病除拥有过的，即使是谁， 如何能够最终平淡似水去？我活到几多岁？ 是雪景始终都变碎，流下眼泪有天潮退， 共快乐有天登对， 回望美丽雪景仍然留在你心里。

今个星期咧，师培就去咗送我嘅细舅父机，因为佢准备要移民啦。我话喺佢走嘅呢一个月咧，我哋见咗好多次。然后当两个人倾偈嘅时候咧，我已经眼湿湿啦，真系好想喊，因为都真系会好唔舍得噶嘛。虽然咧你都知道啊，其实都好容易会见到面啦，而家有好多视像嘅联络方法啦，亦都可以打电话。但系可能真系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都系俾亲戚带大嘅，因为爹哋妈咪要翻工啦，所以咧我喺婆婆同埋嫲嫲屋企长大嘅。而当然我就细个嘅时候咧，亦都有好多亲戚帮手凑过我啦，所以其实嗰份感情咧系真系好深噶。知道啊要暂别一下嘅时候咧，真系哇忍唔住，真系喊到猪头咁样。 I'm lying alone with my head on the phone, thinking of you till it hurts. I know you hurt too.Carry your smile in my heart. The times when my life seems so low, it would make me believe what tomorrow could bring when today doesn't really know. Doesn't really know. I'm all out of love. I'm so lost without you. I know you were right, believing for so long.Say that I was so wrong. I want you to come back and carry me home, away from these long, lonely nights. I'm reaching for you. Are you feeling it too? Does the feeling seem oh so right? And what would you say if I called on you now and said that I can'tWay. It gets harder each day. It must be or I'll be gone. I'll be gone. I'm all out of love. I'm so lost without you. I know you were right, believing for so long. I'm all out of love. What am I without you? I can't be too late to say. 你会喜欢今日拣嚟嘅呢啲经典嘅歌曲，应该大部分大家听到个前奏已经知道系咩歌噶啦，系咪咧？呢首歌之后咧，我哋听听新闻，稍后咧会有宣查翻嚟，一齐见。刘德华《忘情水》。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心只想往前飞，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不得了嘅事翻嚟啦！ 我想讲，我有人追啦。 哦，咁咪好咯， 成事再同我哋讲啦。 阿爸阿妈，你个女我有人追、啊。 姑姐，佢哋唔会理你噶啦。 姑姐不结婚求关注啊！大家记得要留意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玩玩星期天节目时段里面嘅不得了剧场，你就知点解噶啦。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三分钟讲得通。 早晨，今集的嘉宾咧，继续有来自菲律宾的 Lori 教我哋菲律宾的语言 Tagalog。早晨啊 ，Lori。 Hello， 麦根登我妈噶。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咧，我哋就讲咗第一句啦。其实是早晨的意思，我们一起听多次。 Good morning, magandang umaga。 嗯，明白晒啦。今集不如我们讲多少少，平时我们出街去买嘢、去购物、去食嘢的时候会用到的常用语啊。首先，我出街如果见到有一样嘢想买啦，我想要呢一样嘢，咁塔加洛系点讲呢？ 啊 ，gusto kong bilhin ito。 一起听多次 ，gusto kong bilhin ito or gusto ko to。 嗱，讲到我想要嘅嘢啦，不如讲一样 ，Lori 你中意嘅嘢啊 ？I like fruit. I like the red dragon fruit, and sometimes I used to blend it and add yogurt. 哦，佢话佢中意水果、哦，平时咧最中意火龙果，再加啲 yogurt 乳酪一齐食。好啦好啦，嗱，咁我哋去旅游啦。哎，女士，你之前都好想问有冇一啲优惠啲嘅价钱，平啲平啲啦，究竟点讲呢 ？Mora， 一齐听多次。 Mora， 好啦，跟住我见到嗰一样嘢，咁我好想话啊，好靓、哦，咁好靓点讲呢 ？Beautiful， maganda， it mean beautiful， 一齐听多次。 Maganda， 除咗赞物件之外，人当然都要赞下啦。你好靓啊，究竟点讲呢 ？If you say maganda ka means you're beautiful， 一齐听多次。 Maganda ka refer to a girl， a girl or yeah，、okay. girl only。 嗯，明白晒啦。佢话呢一句说话咧，主要系对住女仔讲嘅。如果对住男仔啦，或者系你嘅爸爸啦，一啲大男孩啦，甚至小朋友啦，可以咁样讲嘅。 Guapo or pugi， 一齐听多次。 Pugi or guapo， handsome。 啊！我发现喺塔加罗里边咧，我哋成日都用到一个加字 ，guapo ka， you're beautiful， maganda ka， 加系咩意思呢 k a means you， 哦，原来系你嘅意思。咁咧，佢哋就将个加字咧摆喺尾啦，就系、是、譬如你好靓啊，你好靓仔啊。等等，咁跟住我哋出街食饭，咁咧就当然要埋单啦。埋单嘅泰加罗系点样讲呢 ？Bayad na， magbabayad na ako。 一齐听多次 ，magbabayad na ako，magbabayad means I pay my bill。 呢一句就系埋单嘅意思啦。嗱，咁我哋出街食饭，可能咧有啲时候我哋都想请我哋嘅朋友食饭噶嘛。呢一餐我请啦，究竟点讲咧 ？Elibri kita， 一齐听多次。 Elibri kita， 我请你食啊！ 哇，多谢 Lori 请我食饭。无论系唔系真系有食到咧，听到呢一句咧都觉得好开心啊！今集多谢晒 Lori 嘅分享，下集咧再教我哋多啲客家话啊 ！Thank you。 Hoy sa'yo, ikaw ay akin Ganda mo sa paningin Ako ngayon nag-iisa Sana ay tabihan naSa ilalim ng puting ilaw Sa dilaw na buwan Pakinggan mo ang aking sigaw Sa dilaw na buwanAyokong mabuhay ng malungkot Ikaw ang nagpapasaya At makakasama hanggang sa pagtanda Halina tayo'y humigaSa ilalim ng puting ilaw Sa dilaw na buwan Pakinggan mo ang aking sigaw Sa dilaw na buwan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我都要讲 Selamat pagi Teman teman 我好耐冇讲大家 Selamat pagi Teman teman 的意思是大家的意思朋友的意思 Selamat pagi Hong Kong 大家好 讲早晨啦 啊、大家早晨 Sisa 我知道呢即最近呢我们都讲了很多新的话题啦原来有一样东西香港其实最近都成为话题的跟食物有关但原来在印尼呢、不是新东西来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香港现在 是不是吃东西很 hit 两送饭三送饭呢其实应该是说是两送饭还是三送饭呢 哦，我哋平时睇下你中意食两餸定三餸啦。我就买开三餸嘅，通常我就嗌三餸嘅。但系其实都有个选择噶嘛，我可以拣一餸、两餸、三餸、四餸，系咪咁样噶？如果印尼嘅话， 香港嗰啲可以至到四餸噶， 可以噶。加钱嘅咋？ 如果系四餸嘅话，咪系几乎冇饭咁仔？ 唔系，只系你个饭都一样咁大嘅。只是会再装多一点 我真的多一点的 没错 份量都是一样的、真的会多了 会多一点会多一点但当然啦即你说最精明的消费者究竟你的盒里面装三送去到四送其实你都没什么位置的时候你第四个送其实都是摆得少少的嘛、 我就是这样想咯是咯 哦是的其实是的不过这样说即三送去到四送那个价钱的增幅呢其实又未必真的增那么多的即可能你给多五元给多八元就多个送叫做有些人很喜欢吃多餸的那就可能会揀到四餸咯。 是。 是。不过我自己就觉得三餸都很够了。 是。 你呢你会不会买的 我觉得三餸份那些地方呢是很好玩的。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你可以一眼见到呢是原来是哇这么多 selection, 这么多选择的同埋你成绩只咁樣睇翻要啲乜嘢咧，就係、是、你可以去嗰度叫嘅。咁我真係想問香港啲兩餸三餸飯嗰個地方，係咪一定要配飯嘅？係咪一定要配白飯嘅？ 其實唔一定嘅，不過睇嗰間餐廳咯。有啲地方咧係可以配粥啦，或者有啲可以配炒面啦、炒河啦。其實就睇下嗰間餐廳有冇出到其他飯以外嘅選擇。 即係嗰個盒嗰度咧，如果我拎走嘅話，那個盒嗰度咧個海畢啲汁啲粥落去嘅，然後隔離咗又係加啲平時嗰啲餸嘅。 咦，好問題喎、啊！粥嘅話咧，通常就係另外有個碗嘅，係、 哦、 啦。但係除此之外，如果粉面嗰啲全部都係一盒啦，然後分開中間一半咧就係擺粉面，一半咧就係擺餸嘅。 啊 ，OK， 因為我都會食嘅，但係我之前食嘅時候咧，去嗰度嗌嘅時候咧，就未見到咁多變化嘅。我嗰啲都係仲係飯啦，同埋有幾跟翻一餸。一餸我未試過，我都係通常三餸嘅，同埋如果喺嗰個堂食咧，嗰個地方咧，佢會送埋湯俾你嘅。堂食有湯定係拎走有湯，我唔記得咗啦。總之係有呢樣嘢嘅，我覺得係好好玩，因為係我個 friend 帶我去，我嗰陣時嘅時候未去過，所以我哋覺得係咦好好玩喎、啊，有得喺嗰度揀自己要食乜嘢，同埋咧我唔需要跟你食乜嘢，我自己要乜嘢我自己揀啲乜嘢啊嘛。 係啊。 就呢樣嘢咧，呢、這個三餸飯咧，令我記得咧，記起咧，印尼實在真係有呢樣嘢噶，略略啦，你都唔係係100% 一樣嘅、 嗯， 但印尼有一樣嘢叫做 Rumah Makan Padang， 即係巴東嗰啲 restaurant。 嗯， 咁呢個巴東個 restaurant 咧係。自古以嚟咧，喺印尼咧係咩地方都有嘅，因為係食巴東菜。咁巴東菜分鐘，我如果咁樣同你講咧，唔係咁知道係邊啲。巴東菜咧就實在幾出名㗎，好多啲餐廳咧都有 serve 呢啲巴東啲嘢嘅。其中一個係巴東牛肉， 哇，好出名 㗎！你聽過未啊 ？Rendang 即係巴東牛肉。呢一樣嘢咧，係每個印尼嗰啲餐廳幾乎都會 serve 呢樣嘢。呢個就係巴東啲 restaurant 出嚟嘅。咁呢啲巴東嗰啲 restaurant 有咩咁特別呢？佢啲嘢食咧，佢係煮曬擺曬喺前面嘅，係好少你去個 restaurant， 然後你去嗰度嗌去後面炒碟嘢俾你，係好少，好少阿拉卡嗰樣嘢。通常佢係擺曬喺前面，即係變做好似你去兩餸飯、三餸飯嗰啲咯。咁你見到啲嘢咧，你就可以嗌。但係咧，佢嗌嗰啲方法咧，同呢一度唔同咧。做過呢度嗰三餸飯嗰啲，你每次都係去嗰度，你拎走都好，你喺嗰度食都好，你喺嗰度指啊嘛，我要乜嘢乜嘢乜嘢，佢筆咗俾你，咁你就拎走。一係就你入去嘅時候，成兜嘢咁一碟飯咁樣你食噶嘛。但係嗰度係分開嘅喎，你可以拎走啦。咁你亦都係可以咧喺嗰度好似香港個 style 咁樣，我指我要筆啲乜嘢，佢就筆咗一碟俾你，你坐喺度食咧，亦都可以咧叫佢 serve 你 ，serve 你個意思咧，你就坐喺嗰度，你唔使嗌，乜都唔使嗌，你入去個 restaurant 坐嘅啫。然後咧嗰啲人咧就會拎啲嘢出嚟俾你，咁拎啲乜嘢俾你啊？全部 嚇， 全部 serve 俾你，但係係細細碟細細，所以譬如話佢嗰度有。20款菜咧，佢20款全部擺曬你前邊，少少少少少少， 即係全部都可以俾曬我食啊！ 係，咁咧你點樣計咧？點樣去嗰度收你錢咧？就係、是、你20款擺喺你前邊嘅時候咧，你要嗰啲你攞，你唔要嗰啲你冇掂。咁到時等佢嚟嘅時候咧，佢就會數翻啦，個碟邊一個係你掂過嗰啲咧，佢就去嗰度計你錢啦。你冇掂過嗰啲咧，佢收翻。 哦，等我仲以為咧咁著數，即係俾曬你一個價錢包曬，原來唔係嘅，都係逐碟計， 都逐碟計嘅。但係呢一樣變做咧係擺曬喺你個前面嘅個得話糊啊！但係通常擺曬前面咁樣嗰啲serve 你嗰啲咧，係唔會你一個人去食咯，因為你食唔到兩個人都唔得咯，係通常都係比較多人啊，譬如話你帶6個、8個、10個嘅時候，咁一台都係嘢食嘅時候咧，咪見到。哇！咁你要乜嘢你咪拎咯，唔夠嘅時候我再同你講，佢咪再去嗰度加俾你咯。 啊、 你想象中，如果你去即係兩餸飯嘅時候咧，你坐喺嗰度個台嘅時候咧，佢哋嗰啲每個餸佢都係擺喺碟嗰度擺喺你前邊， 好正 喎， 係啦，好吸引喎、啊。因為咧，其實香港嚟講咧。兩餸飯同三餸飯嘅地方咧，一般嚟講都係比較冇乜裝修啦，比較簡潔一啲啦。即係主要就係真係一個相宜嘅價錢，你可以食唔同嘅餸，然後就簡單過一餐，唔係一啲好靚、好繁華、好高級嘅地方嚟嘅。咁但係咁樣聽落去，印尼呢一個好似一個幾 decent 嘅地方，有咁有埋 service 喎。 因為我哋平時香港買兩三餸飯冇 service 噶嘛，個阿姐會鬧你喎。如果自己嚟啦咁啊，但係好嘅就係佢好親切。即係如果你話冇咁好嘅，就係冇服務咯。即係兩三餸飯，你唔預計有任何嘅服務嘅，因為個價錢都應該冇包服務嘅。 同埋你香港兩餸飯嗰啲，你係諗住快噶嘛？ 冇錯， 真係不，一分鐘都唔使，你已經係可以拎走啊嘛。 係啊，即係好簡單方便，唔使等嘅。你可能晏晝趕時間就買一個飯盒翻公司食噶啦。 係。 但係當然啦，多餸我覺得都係吸引之處嚟嘅。但係你嗰陣時咧食咧？你嗰個係有糖食，其實我都覺得幾 surprise 嘅，即係幾驚訝。 有啲冇糖食㗎？ 大部分都係得好少嘅糖食位，即係可能喺間鋪頭嘅側邊少少嘅小台子。但係你嗰個直情一間鋪頭嚟嘅。 係係。 哦，咁其實好少見喎。 我嗰啲係海糖食，因為我 friend 帶我去嘅時候，我哋第一次係糖食嘅，係好開心嘅。咁成日得閒咧就問你，喂，我哋幾時再去食三餸飯啊？嗰陣時，咁佢就話：，自己買啦你咁樣。但係咧，如果係印尼嗰啲咧，亦都係你，佢又唔係叫佢唔係market 自己叫做三餸飯嘅，佢不嬲都叫做巴東 restaurant restaurant 麻根巴丹嘅。亦都係咧，你如果要拎走嘅時候咧，你亦都係可以叫你要乜嘢，你就去嗰度叫啦。咁然後咧，佢就同你計翻個價錢咧，就變做係唔係好似香港嘅？香港嗰啲好清楚嘅， 係啊， 兩餸係幾錢啦，三餸係幾錢啦，嗰度冇嘅。你叫咗先，然後佢就到時嘅時候話俾你聽幾錢，你俾錢啦。 喂，好驚喎！咁到時會唔會收好貴？ 會㗎，如果你叫嗰啲，因為好多嘢㗎嘛。如果你要平平地，你咪唔好加咁多啲牛肉啊、啲雞肉啊，你咪加隻蛋啊、加豆腐啊，咁啊，照講平啲咯。 哦，即係唔同餸唔同價錢㗎。 Yes。哇！香港嗰啲係同一個價錢嘅啲餸，嗬？ 90% 係嗰度唔係㗎，唔同餸唔同價錢，所以你可以睇翻睇餸食飯咯。如果你覺得係你需要係嗰日係有錢嘅，你要食多啲嘅，你咪要巴東牛肉俾三嚿我咁樣。佢因為一嚿一嚿咁樣 serve 噶嘛，咁我要譬如話成碟都係巴東牛肉都得，咁啊計翻錢啫嘛。 啊， 係咯。但係譬如話我今日真係麻麻地，咁我唔需要啦。你俾個豆餅，因為印尼有啲訂俾豆餅啊，加埋少少辣椒啊咁樣，加埋飯係咁樣嘅啫，都可以噶。加埋咖喱汁，加啲汁俾我，因為嗰度印尼嗰啲食嘢咧係加汁嘅，咁就加啲汁俾我得啦。咁仲埋平啲咯。 系，但系咁都好好食嘅， 系好味嘅，有味嘅，因为印尼啲嘢系真系重噶嘛，啲味道。 系，但系咁，我想知道价钱方面啊，咁香港咧，其实一般嚟讲，两三餸饭啦，我当两餸饭大约可能都要30蚊啦，三餸可能要35-36蚊。嗱，而家当然有一啲出到好平嘅，但我讲一般嚟讲啦，咁如果印尼嘅话，通常一般嚟讲有冇话一餸系几多钱咁样噶？ 系可以平嘅，系即系平过香港嘅，因为印尼。地盾同香港啲港幣唔同嘅，冇得咁樣比嘅。但係咧喺 Rumah Makan Padang 喺呢啲地方食飯咧，最平咧就真係拎走嘅，因為佢冇人 serve 你啊嘛。 Of course， 當然 就你拎走咧，你同埋你學我哋頭先啱啱講嘅，你揀翻你要咩餸咯。你如果要豐富啲，你咪加雞髀啊，啲炸雞啊，或者係好多好多唔同嘅，加咖喱啊，再加好多嘢。都得嘅，咁但系你覺得係我就係、是今日要食豐富啲嘅，但系我一個人，我唔需要佢全部拎曬出嚟俾我，咁我喺嗰度都係 order 咯，我要飯加埋乜嘢餸，加埋三餸咁樣菜喺度食都得，或者我今日豐富，我要請客師陪加埋全部啲人過嚟食嘅話，咁我咪帶你哋去食。擺曬全部喺台嗰度，我哋要食乜，我哋食乜，唔夠再加嗰啲貴咯，嗰啲真係可以百幾蚊咁樣食咯。 哇！就真係同去餐廳食就冇乜分別啦， 冇乜分別㗎啦。同埋真係有 service 啊嘛，嗰陣時你坐喺度，同埋嗰度咧係通常咧食啲印尼嗰啲嘢食咧係用手食嘅，所以咧佢你如果坐喺度嗰度食咧，佢會拎一碗水俾你嘅，擺喺台面嘅，嗰、那個水咧就千萬唔好飲，因為拎嚟洗手嘅。唔好拎嚟飲，如果辣嘅時候咧，你都要嗌嘢飲，唔需要唔好拎嗰碗水嚟飲咯。 OK， 但係你都避唔到咧，就係、是、有啲油咁樣嘅喎。但係都正常嚟講，就係幫你簡單清潔啦。咁你之後先至食曬就去其他洗手間度再仔細清潔咁樣嘅。 哦，好彩你提我咋，如果唔系见到兜水咧，我真系攞嚟 即刻拎嚟饮 系 嘛？ 系啊， 佢又有时又加啲青柠啊，又觉得哇正啊，柠水 啱晒啊，仲唔系俾我饮嘅？点知原来唔系嘅。哦，但系有冇话咧？如果用手食，通常系用有冇话分边只手啊咁样噶？冇所谓嘅。 右手， 右手食嘅， 一定系用右手食嘢嘅。 哦，咁如果系同人握手都系用右手， 都系右手。 OK，OK，OK， 全部都系右手，左手系唔好拎嚟同人哋食嘢啊、接触啊咁样。 OK， 明白晒啦，初步了解咗啦，究竟啊，印尼原来都有两送饭、三送饭嘅、哦。另外啊，仲有啲咩有趣嘅事情咧？咁我哋稍后咧就再请先生同我哋分享啦。跟住落嚟咧，有一则嘅 announcement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哦。 Orang tua yang anaknya itu akan masuk SD 1 dan mendapatkan tempat diskresionari yang akan keluar hasilnya tanggal 21 November untuk sekolah pemerintah dan sekolah yang dibantu boleh memasukkan pendaftaran ya, paling telat itu 24 November, jadi 2 hari pendaftarannya 23 dan 24 November waktu jam sekolah di sekolah yang ditentukan. Jadi semua dokumen yang dibutuhkan tolong tanya dengan sekolah yang menerima. Jadi yang tidak bisa melakukan pendaftaran pada 2 hari itu harus menghubungi sekolah untuk bikin pengaturan alternatif. Jadi kalau yang tidak mendapatkan tempat di tempat diskresionari ini, masih ada sentral alokasi nantinya. Jadi ada sisa tempat 50% pada waktu itu, dan itu bisa dilakukan nanti di akhir Januari 2023 melalui surat dari Biro Pendidikan. Dan hasilnya akan keluar pada tanggal 4 dan 5 Februari di sana. Dan juga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boleh hubungi Biro Pendidikan di 2832-7700. Kau gadisku yang cantik, coba lihat aku di sini. Di sini ada aku yang cinta padamu.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总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东南亚之行。王毅说，习近平之行是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踏上新征程，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外交行动。王毅又说，美国近年对中国战略走向严重误判，各国普遍期待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而习近平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之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国有美国式的民主，中国有中国式的民主，民主对抗威权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王毅又说，习近平的旋风式外交彰显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之中处于更为重要的地位，此访有力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泰国曼谷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进行商务考察。李家超昨日继续在曼谷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可持续贸易和投资和其他经济体领导人交换意见。李家超亦都同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同埋泰国副总理兼能源部长会面。马来西亚大选点票工作接近尾声，仍然有一个国会议席选举未有结果。初步显示，三大政党联盟无法单独获得国会过半数的议席。在已经点算的议席之中，反对派领袖安华的希盟联盟取得82席，前总理穆希丁所属的国民联盟有73席，总理伊斯梅尔率领的国民阵线取得30席。安华和穆希丁都说已经有足够的支持组成政府，但是未有透露详情。要成为马来西亚国会的大多数，必须要在222席之中至少有112席。社交网络 Twitter 发起网上投票，要求网民就是不是重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账户表达意见。比同网民的选择包括赞成和反对，直至美国西岸时间周末的下午，超过1100万人投票，52.3%表示赞成。特朗普去年一月因为号召支持者去到华府抗议，导致美国国会大楼被占据，酿成死伤，账户被 Twitter 永久封锁。马斯克过去亦都曾经在 Twitter 发起投票，就他是不是应该沽售一成他所持有的特斯拉股票，套现缴交建议之中的富人税，要求网民表达意见。大部分网民当时赞成马斯克沽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多云，本周中期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周恩来是70年代中美破冰的关键人物，对中国当时的外交关系，他劳心又劳力。 尼克逊要来访华，内政外交千头万绪。 我知道国家冇咗你唔得，但系恩来身体先至系最紧要噶。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 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现在的展览真是越来越有趣，你有没有想过原来地下的泥土都可以变成艺术品呢？ 讲紧的就是艺术家李美娟即将举行的个人展览，而这些泥土全部都是从太平山不同地段的工地收集得来。 我逢星期一行的范围就是在中环一带，经过一个地盘就跟个叔叔谈开，他就说因为要起几十层楼的时候，个桩一定要打得很深，所以他要先掘了一些泥上来落桩。他说其实这些就是香港原生土，在他这个启发底下，我就觉得在一个这么重心的地方，原来还有一些地下面的泥是属于完全没有动过的香港的原生土。 今次 Carol 将展览分成三个部分，其中一个部分会将泥土融入自己的创作风格，另一边上就会带少少实验成分，等大家更加深入地认识香港的原生土。 例如我要试一下那些泥土没有筛到的时候，它烧了1260度是怎样呢？筛了80的时候它又是怎样？因为筛走了一些杂质，它出来的相貌也都不同，质地也都不同。咁我又會用啲泥土嚟做一啲顏色嘅試驗啦，燒咗10个唔同嘅温度，睇下佢出嚟嘅顏色或者質地又有啲咩變化。咁所以有一部分係一啲實驗性嘅記錄嚟嘅，主要原因係我要了解我收集翻嚟嘅泥土仲可以做啲咩。 圍城正土李美娟個展， 12月6日到明年1月13日， 香港藝術中心10楼 The Gallery。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继续回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啦，啊，先生，我知道你跟住落嚟咧有啲 announcement， 冇麻烦你同我哋分享一下。 嗱，呢一样嘢重要啊，格斯培，你如果咧未打流感针咧，你可能要留意留意，同埋咧考虑考虑，使唔使打啦？ 系。 Karena sekarang ini juga influenza ini memang nggak terlalu banyak di masyarakat, tapi kalau seandainya lebih banyak lagi interaksi sosial ataupun berjalan-jalan, resiko untuk kena influenza atau flu itu akan bertambah dan orang yang kalau kena flu sama COVID-19 pada saat yang sama itu lebih serius loh, bisa ada sampai resiko kematian. Jadi menerima vaksin flu itu bisa membuat daya tahan kita lebih tinggi terhadap flu dan juga bisa menghindari komplikasi. Jadi vaksin COVID-19 itu bisa disuntikkan bersama dengan vaksin flu, atau sebelumnya atau sesudahnya. Jadi kalau seandainya ingin supaya dipisah ya, boleh kira-kira 14 hari jedahnya itu sudah cukup. Jadi ada subsidi untuk vaksinasi ini dan orang-orang di Hong Kong residennya yang berhak mendapatkannya itu bisa mendapatkan vaksin flu dengan harga yang disubsidi di dokter-dokter privat. Contohnya wanita hamil, orang umur 50 ke atas, orang umur antara 6 bulan sampai di bawah 18 tahun atau 18 tahun tapi masih sekolah di Hong Kong, dan orang yang ada disabilitas intelektual, orang yang mendapatkan tunjangan disability dan yang menerima CSSA tertentu. Jadi kalau ada subsidi, subsidinya itu $260 per dosis. Dan dokter mungkin bisa mendapat mengambil biaya tambahan, tapi ada yang juga tidak. Dan juga orang yang berhak, termasuk semua penduduk Hong Kong umur 65 ke atas juga bisa mendapatkan vaksin flu di klinik publik gratis. Jadi tubuh butuh 2 minggu ya untuk antibody ya. Jadi jangan menunggu, jadi bisa disuntik. Kalau ingin informasi boleh telepon ke 2125-2125 atau pergi ke website www.chp.gov.hk. 好，跟住仲有下一则嘅系关于啲乜嘢嘅咧？ Ini soal vaksinasi COVID juga ya. Jadi kalau seandainya memang belum bisa divaksinasi ya, sekarang ini boleh pikir-pikir untuk bikin booking ya di klinik yang bisa menerima vaksin. Jadi di CVC,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 karena pemerintah memberikan vaksin bebas biaya untuk orang yang berhak. Jadi boleh juga di rumah sakit publik tertentu atau bikin janji dengan dokter privat. Jadi vaksin COVID ini berguna supaya kita tuh bisa melawan penyakit dan secepatnya tuh bisa menerima dosis pertama, kedua, dan ketiga.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Dan kalau ingin informasi mengenai kesehatan dan juga untuk traveling, untuk pencegahan COVID juga, boleh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Karena tetap harus prokes, cuci tangan iya, pakai hand sanitizer iya, dan juga pakai masker. Social gatheringnya kita juga mesti mikir-mikir, dan juga harus kita cegah terlalu banyak orang, karena juga harus social distancing, juga hindari tempat yang terlalu berkerumunan, dan juga pipa U-trap di rumah kita siram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etiap seminggu sekali. Dan juga kalau kita bilas toilet, tutup tutupan toiletnya dulu. Dan kalau sakit, jangan ke sekolah, jangan bekerja. Jadi dapatkan saran medis secepatnya. Untuk informasi perjalanan keluar ke Hong Kong boleh lihat sendiri ke websitenya, sekali lagi di www.coronavirus.gov.hk. kita harus bahagia. Kamu harus bahagia. Kamu kamu harus bahagia. Kamu kamu harus bahagia. Kita harus bahagia. 我哋繼續講下咧三餸飯啊，其實你知唔知而家咧有啲策略嘅，有啲人咧食三餸飯食咗好多年，佢哋咧已經諗盡方法，點樣可以買一個最大嘅三餸飯？ 最大個三餸飯， 冇錯。啊， 我諗諗先，係咪要叫啲嘢咧唔好咁大嚿嗰啲，好似咕嚕肉嗰啲，係咪唔應該嗌呢啲咧？因為係會霸啲位咧，係咪要一定要啲嘢咧係？可以 fit 到好多嗰啲咧， 哇！ 系咪咁样啊？系咪咁样策略啊？ 好有智慧喎、 啊， 你 啱啊！ 接近接近接近啦，系啦，但系嗌嘅先后次序有关系嘅。嗱，首先咧，佢就话拣啲餸咧，我哋要系可量化同不可量化，即系话咧，我哋拣餸嘅时候要知道嗰款餸嘅性质系啲乜嘢，即系研究得好深入。究竟佢系一粒粒计啊，一嚿嚿计啊，定系一炸计嘅咧？即系冇得计嘅，就叫做不可量化。即系一笔就系好多嘅，量化就系鸡翼，佢通常俾三只咁样啦，四只嘅咕噜肉就系五嚿咁样啦。 系 啦，咁佢就话咧，不送嘅时候啦，通常一开始就要嗌一啲系不可量化，即系佢可以不多啲俾你。你先嗌，但系咧，你嗌三餸飯，唔好一開始嗌三餸，同佢講要兩餸。咁咧，點解咁講？因為佢一開始咧就為咗塞爆個盒啦，兩餸佢一定會塞爆，用兩個餸塞爆曬左邊噶嘛。然後你突然間轉態，同佢講： 哎呀，都係要加多。 冇錯，第三餸。咁然後前面嗰啲咧就要不可量化，因為佢唔會計住俾幾多嚟，總之就塞爆佢啦。咁就好大份啦。 冇得夾翻落嚟嗰啲，真係冇得不翻哦。因為如果你第一係咕嚕肉嗰啲，佢分鐘夾翻哦，咁樣係咪啊？咁就急。 係啦。 哦 okay、 然後咧尾嗰個餸就要突然間，哎，我轉睇，我都係要三餸啦。咁佢冇理由不翻出嚟噶嘛。然後三餸咧，第三個餸就要係可以量化嘅，即係數到嘅。咁佢就唔會咧，因為已經冇位啦，就不少少俾你就算。你要揀一啲譬如雞翼咁樣啦，咕嚕肉咁，佢起碼都有五嚿俾你啊，係咪先？你唔會你冇位就俾兩嚿，你唔會咁樣噶嘛。咁、啲人就話咁樣就可以買到一個最大嘅三餸飯啦。你覺得行不行？ 如果咁樣咧，格斯培，如果係有啲人係中意食白飯噶啦，佢覺得啲飯如果唔夠多係佢唔飽嘅，多飯咧係唔係一個好嘅策略嚟嘅？ 哦，係啊，咁你就少啲餸噶啦。但其實我都諗佢本身嗰盒飯都好大盒噶咯，唔使再多飯啊啩？你會唔會要多飯啊？ 我唔會，我唔會。但係我知道係有人係需要多飯嘅，因為如果唔係咧食唔飽，因為有啲人咧啱啱嚟香港，咁佢就咧就覺得係如果係三餸飯咧，如果佢自己嗰份量唔夠，所以佢真係問我係可唔可以同佢講。要多啲飯，所以佢係其中頭嗰幾句廣東話去學嘅係多飯唔該， 好得意 喎！佢唔係學啲咩早晨啊或者咩，係多飯唔該。 哦，咁就因為佢真係要食好多好多飯， 係 哦嗱，但冇辦法啦，即係人真係要取捨，個盒就咁大，你要送多啲定飯多啲？咁如果俾佢揀，真係同一個盒嘅大細啦，真係會揀佢寧願少啲送多啲飯係嘛？ 有機會係，因為佢真係覺得呢一個好 work， 佢啲 friend 咧大班個個都係識講多飯唔該， 搞笑，我反而係少飯，我通常咧就半飯。即是我要一半飯就夠了， 但是如果你少飯，佢都啲餸唔會加俾你噶啦，唔會多俾你一樣噶嘛。 一樣嘅正常嚟講，但如果你同佢熟嘅話咧，佢可能俾咗少少你咯，即係你唔會咁吉咯個盒個飯盒，但都會即係啲飯打到好鬆，就唔會壓到咁實咯。 係， 但有時咧，我都試過你同佢熟嘅話咧，佢會俾多少少其他嘢嚟嘅。你有冇試過？ 其他嘢即係咩？ 即係意思咧我嗌三餸啦，跟住佢就送多兩嚿菜俾你啦咁樣。 因為我試過咧，就算唔係三餸啦，我去餐廳嗰度，你同佢熟嘅話咧，我買燒味，咁我就買叉燒加燒肉，然後咧同個廚師熟咧，佢話：，誒，正正雞，正正雞，送埋只雞髀俾你啦，跟住就冚埋個飯盒。 哇！但係嗰個雞髀嚟嘅，我仲以為鹹蛋啊，半隻鹹蛋。 有鹹蛋都好好啊嘛，已經係 雞髀。 係啊，係咪好開心啊？聽落去 係好開心嘅。 係啊，所以三餸咧，亦都有人講話，即係啲人比較重人情味啲嘅地方咧，就你可以同佢講感情，或者你啊見慣見熟啦。其實有時 嚇日日都食啊， 係啦，咁佢就有時要俾多啲嘢你咯。 哦， 系啊，但其实印尼我谂其实个民族都系比较热情啲，同埋比较即大家都好 warm， 好似 family 咁样嘅，会唔会其实都多呢啲？即大家哎呀，如果成日都熟啊，冇咁计较啦，俾多少少你啦，会唔会咁咧？ 我知道如果印尼嗰啲咧，去睇翻如果去就嚟嗰一日差唔多时间啦，就嚟山铺啦，佢真系嗰啲嘢全部不晒俾你咁滞噶啦。 哦， 系啊，如果你真系揾到呢啲时间咧，系我试过咧，系啲。你不應該是那麼多，是真的給了你那麼多，因為他不想去那裡留到明天咯，是 refresh 的嘛，是試過是這樣。但是如果印尼那些魯瑪間巴登也不是三餸法，但好像呢是原來呢是印尼那裡呢已經是很多年了，師培，因為呢我 check 回的時候呢是說呢是1937年的時候，是印尼以前的啲報紙啊，已經看到呢一個 restaurant 的廣告。 哦，幾十年歷史了，原來已經 係 1937 應該 1937 啊，百 幾年嚟噶嘛？係喎，係喎，係喎， 所以係呢一個係已經係好耐嘅傳統，同埋咧喺印尼嗰度，如果你係叫呢啲飯拎走嘅話咧，嗱。啲白飯一定嗱，你記得啲餸咧係唔會熱辣辣嘅喎。呢一度嗰啲飯亦都暖暖地，因為下面嗰度係有啲熱水啊，係真係有啲嘢助住熱噶嘛。印尼嗰啲咧，啲餸全部咧都係叫做 room temperature， 就係唔熱噶啦。 室温 室係咪室温啊？ 係啦， 係暖暖地嗰啲成係飯嘅啫。 哦， 點解咧？因為印尼人食嘢，外國嗰度食嘅話用手食噶嘛。如果啲嘢全部熱辣辣嗰啲點食咧？ 啊，系喎， 系咯， 嗱，但系你哋有好多汁噶，即系中意食好多汁，咁唔会结晒咁样。 所以啲汁就睇翻啦，去加啲汁俾你咧，系都系啱啱好嘅。但系当然你唔用手食都得嘅，用匙羹啊，因为人哋系匙羹同埋叉都得嘅。但系汁嗰啲你要睇翻，你要落几多咯？如果你用手食嗰啲咧，你就唔可以落太多汁，因为你真系食唔到噶。 系 啱啱好，同埋喺印尼嗰度你拎走嘅话咧，佢系一定嗱。个饭白饭啦，咁然后咧加你要嗰啲餸啦，一定有加一样嘢嘅，香港系唔会加 辣椒， 冇错，辣椒酱，佢会加一撇俾你。如果你系真系要多啲，你要问佢落去，问佢再加少少辣椒，因为辣椒贵啊，所以唔会俾好多你嘅。 哦，即系平时可能香港你要个 XO 酱， 系啦，佢都唔会俾一撇你一大碗，一定俾少少你啊嘛。 系 呢个都系一样。同埋咧，因为啲餸咧系啲味道都系比较重噶啦，同埋又加辣椒咧，所以嗰度咧佢都要有菜嘅，但系啲菜通常系烚嘅。 哦，即系就咁白烚菜， 白烚菜变做啲白烚菜咧，你加咗啲饭咧，加埋啲辣椒咧，咁啊啱啱好咯啲味道。同埋你再加埋啲咖喱啊，加埋啲好味嗰啲嘢嘛，啱啱好咯。如果唔系啲菜啊，你又有炒啊，又加埋啲嘢，咪泰国劲咯啲味。 啊，系、哦，哇！但如果你问我嘅话咧，我会想全部都拣晒肉咯，咁好似抵啲嘛。 但系你加埋少少菜，真系好味啲嘅喎。 系咪啊？ 系 啊、哦、，OK， 系 balance 翻啲。但系啲嗱啲菜咧，嗰、那个烚嗰啲菜咧，佢系送俾你嘅。係不嬲，你唔使嗌咧，佢都會俾你嘅。 即係話，譬 如話咧、哦 okay. ，我叫啲飯啦，然後咧佢就嗱，我簡單啲啦，今日我冇乜錢嘅，我想加啲一隻蛋咖喱蛋咁飯，佢再加咖喱蛋啦，同埋咧佢會加少少底啲汁俾你嘅，所以有啲飯有啲味嘅就畢一羹汁俾你啦，然後咧送嗰啲菜啦，烚嗰啲菜擺上去啦，然後辣椒啦，加埋辣椒啦，咁樣就一餐啦， 哦， 就變咗好簡單一餐啦。 哦、但其實聽落係覺得幾豐富嘅。 你亦都唔係㗎，係一隻蛋同埋烚嗰啲菜同埋啲辣椒嘅啫，三樣嘢啫，係好簡單。 但撈埋一齊覺得好似好好食咁。 但好似好好食嘅，但真係好味嘅。 係好味， 真係好簡單。 哦，系啦，冇错，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咧，香港咧，我哋有细个嘅时候成日食噶白饭、豉油加只蛋，只蛋咧仲要系荷包蛋，有啲汁捞埋佢，其实已经好好食。 啊， 即系不过咁讲啦，即系要丰富嚟讲，当然我平时嗌嗰啲巴东牛肉啊，嗰啲系最丰富啦，咁样。咁但系头先你讲啦，几味餸其实加埋一齐，好似啊已经几好食嘅咁样讲咯，应该系。 嗱，呢一个咧系最 basic 噶啦，加蛋拣，你可以再加个一嚿豆腐啦，都系比较 basic 啦。如果唔系嘅话，再加一只鸡髀。炸雞髀都得，再加巴東牛肉都得，再加沙爹都得，再打包第啲咖喱魚都得，咁啊變做好豐富，又更加加上去，加上去，加上去咯。價錢點樣？問個哥哥點樣計咯。 哇！ 同埋嗰度咧，如果印尼巴東嗰啲餐廳咧，通常咧喺嗰度做嘢嗰啲都係哥哥嚟嘅，好少有女士嘅。 哦。诶，咁有趣嘅，但女士煮嘢食先叻喎， 男士煮嘅， 估唔到喎、 女士系坐 counter 收钱。 哦，呢、這个就系屋企同埋商业餐厅嘅分别就系、是，哦，原来喺印尼嘅厨师定系话三送饭嘅厨师通常都系男士。 呢、這、一个系巴东人嗰啲传统，我哋下次可以再去嗰度倾关于呢个巴东人，佢哋系比较唔同嘅。 好啊，好啊，好，今日多谢晒川沙同我哋分享咁多 ，thank you， 拜拜。 Kasih aku kan pergi Jauh darimu Jauh dari pelukmu Tapi ku harus begitu Untuk masa depan Percayalah padaku Meskipun kau terhalang dua samudra Hatiku selalu ku simpan untukmu Meskipun Kau sejauh dua benua Hatiku selalu hanyalah untukmu Ku akan menjaga setia Asal kau juga begitu Bye. you got the key love.